巫师们把召唤术当作积累技能，说到底还是因为大家没法召唤与实力匹配的生物。到了灾变以后，巫师国度又处在低污染区域，所以动植物也没什么太大变化。不像中土和远征军团所处的蛮子区，变异现象那么频繁。任小苏和梅哥的生长环境是完全不同的。梅哥没见过恐怖生物，但任小苏见过。都不用开辟什么异世界。任小苏相信，如今这世上，一定已经诞生了足以让人惊恐的生物。不过，现在并非召唤的好时机。任小苏想了想，忽然把目光转向梅哥。 来，我教你一句咒语，你试试这个巫术。 慢着，你教我咒语？哼，你连巫师语都不会，怎么教我咒语？ 算了，也没必要瞒你。你看，巫师语对巫术来说，就是一串开启精神世界的密码。世界是公平的，没道理巫师语能当密码，中文就不行啊。 啊？你是说，中文也能当咒语？ 真实之眼一直掌握在巫师组织手中，所以也没什么中土人有机会尝试中文施法的途径。而巫师们自己将巫师语定义为神明的语言，巫术必须由神明之语来释放，那他们就更不会闲着没事做这种毒神的尝试了。可是梅哥很清楚，曾经有中土人成为过大巫师，虽然只有这一人，但对方应该是尝试过中文施法的吧，那怎么就从来没听说过中文施法的消息呢？ 你可别唬我啊，中文真的能用来施法？ 当然能了，放心，我都试过了。嗨呀是挖土坑，恭喜发财是限定术，祝你幸福是让人流泪。 梅哥惊诧了好久， 这咒语怎么如此客气啊？ 这一刻梅哥大概明白为什么别人研究不出中文施法的咒语了，正常人谁会闲着没事用这么客气的话来施法呀？他把目光转向任小素，那以此道理反推，能研究出这咒语的人压根儿也就不是什么正常人。 可能我们中土人比较热情好客吧，你赶紧按说的咒语释放这个召唤术。 干嘛？我可不练召唤术啊。 我也没让你练呀，你直接吟唱咒语就完事儿了。 可我以前并没有修习过召唤术，得先练习1000次才能成功释放的。 来，用黑色真实之眼可以直接施法。 任小素把石头塞进了梅哥手里。 别他妈再找什么理由了，我要打人了。 咒语是什么？ 大兴西北。 梅哥也是会中文的，不至于还得教第二遍。他将黑色真实之眼握在手中。 大兴西北。 只不过梅哥有点好奇，大兴西北是什么意思？ 你念这四个字还挺字正腔圆的，一看就是适合大兴西北的人选。 这下梅哥大概知道大兴西北的含义了。只见两人面前微微打开了一扇星门，那星辉旋转环绕背后，似乎是一片青青草原。梅哥感受着黑色真实之眼的魅力，原来手握这东西真的能直接释放。这时候他朝那璀璨的星空之门望去，其实他还有点期待来着，也不知道自己能召唤出什么威猛的生物来。一头山羊忽然从小小的星空之门后面跳了出来，然后一头就朝梅哥拱了过去。若不是任小素眼疾手快，这山羊角可就顶在蛋上了。梅哥哎呦呦地往后退着，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我怎么召唤出一头山羊来了？ 话音刚落，梅哥便看到任小素直接拧断了山羊的脖子，他一下就惊了。 你干什么？那是我召唤出来的。 任小素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就是让你召唤午饭的呀。 召唤午饭？ 对呀，不然你还能召唤啥？ 以你的水平，也就召唤野鸡、山羊、兔子之类的东西了。这玩意儿又不能用来战斗，当然是当做午饭了。 梅哥无力地看着自己的召唤物，怎么说这也是自己召唤出来的，也是耗费了精神力的，这付出了期待与感情，怎么能说杀就给杀了？ 话说你们巫师国度的人竟然能让这种巫术失传，是别人家的羊不香吗？ 谁会跟你一样拿巫术当做召唤食物的方法？巫术可是很尊贵的好吗？ 那你也看到过历史记载，灾变初期大家都没什么吃的，有些人还得吃土吃草吃树根，但凡有一个巫师掌握召唤术，大家都不用过得那么艰难。 梅哥一听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虽然当初大部分动物也都死了，但总归有逃过一劫的呀。现在任小素直接把高贵的巫术变成了日常生活小技能，梅哥觉得自己应该痛斥对方才行，但他偏偏又觉得任小素是占理的。梅哥忽然觉得自己跟任小素待的时间越久，恐怕会越来越朴实。任小素对他招招手， 来再使用一次巫术。 哦， 梅哥握着黑色真实之眼从地上爬起来，念起了咒语。 召唤午饭， 念大兴西北啊，大哥。 不好意思，搞错了搞错了，再来啊。大兴西北， 星空之门再次开启，这一次竟是直接飞出了一只五彩缤纷的野鸡来，奔着梅哥的脑袋就飞过去了。任小素眼疾手快地将野鸡捉在手中。 你释放一次巫术消耗多少精神力？ 四分之一左右。 一顿三餐是够用了，来你再释放一次。 哎，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在拿我做实验呢？ 少废话。 大兴西北， 这一次任小素眼睁睁看着星空之门开在了自己身边，然后有一股吸力试图将野鸡给吸走。这种吸力并非来自物理，而是一种莫名的力量，只不过任小素的力气可比这吸力大多了，以至于那星空之门吸了半天，除了吸走几根鸡毛以外啥也没吸动。这一幕给梅哥看傻了，他没想到竟然还能这么玩。现在他很笃定，任小素就是在拿他做实验。 这个召唤术有几个特点，我跟你说一下。首先，星空之门的大小应该与修习次数直接相关，不然不可能咱俩开启的星空之门是一样大的。如果与精神力相关，你开半米直径的星空之门，那我应该开百米那么大才对。 差距这么大吗？我麻烦你直接说结论就行，不用跟我说分析的过程。 召唤物如果不死亡，那么每次召唤的生物都是一样的。你看，我杀了山羊，所以你第二次开启星空之门召唤的就是野鸡。但如果我不杀野鸡，那么你第三次召唤的就还是这一只野鸡。 哦，有道理。 梅哥点头，说实话他挺佩服任小素的，这么快就掌握了新巫术的好几个特点。 还有第三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召唤生物和施术者并非主仆关系，这也是召唤术最鸡肋的一点了。山羊攻击你，野鸡也攻击你，这点还是非常确定的。对了，你能感受到自己与召唤物之间的联系吗？ 不能。 那就对了，但我好像有点不一样。 他之前打开星空之门的时候，虽然对面的怪物在嘶吼，但任小素总觉得有股子亲昵的味道，而且他自己也感觉对方有着莫名的熟悉气息，这一点他和梅哥的感受是有些不同的。但是任小素现在不敢随意拿自己来练习召唤术了，因为他还没法确定星空之门对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真把对方召唤出来有什么后果。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此时，钱卫宁等人悄无声息地躲在驿站走廊上偷听着，他们也没敢站太近，相隔大概十多米的样子。刚刚，钱卫宁非常笃定自己听到了怪兽的嘶吼声，或许护卫们会被梅哥唬住，但他是见多识广的人，知道炼金术到底是什么。 大人，您是说任小素的屋里面有怪兽？ 能把我酒都吓醒的吼声，你以为我会听错？只是我不太清楚他屋里到底是什么罢了。我之前调查过梅格大人，他的炼金术堪称稀烂，能在屋里做什么炼金术实验？你们看，他出门之后直接去了任小素的屋里，我猜他刚才是在撒谎，其实声音是从任小素的屋里发出来的。 怪兽啊，那咱们怎么办啊？ 带好武器，小心一些，如果有什么东西冲出来，格杀勿论。 这时候任小素的屋门突然打开了，只见他左手提着羊，右手提着鸡，直奔驿站的厨房而去。没过一会儿，鸡汤的香味都飘过来了。 大人，这就是您说的怪兽？ 钱卫宁松开了刀柄。 我跟你们开个玩笑，没想到你们还当真了。 不过刚才梅格大人和任小素回来的时候并没有带着羊和野鸡啊。 钱卫宁紧紧地盯着任小素与梅格的屋门，不知道在思考什么。太阳城事件发生后的第七个下午，温斯顿城的城门忽然洞开，有护卫抬着一卷卷的红地毯铺在门口，一路延伸去了温斯顿大教堂。城外有大批骑士部队伫立着，最前面的数百人手里各自擎着一面面迎风招展的猩红旗帜，旗帜上则绣着伯克利家族的雄狮图案。阵列最前排，一位中年人骑着白马缓缓向前，而那些身披银色重甲的骑士便追随在他身后。 亲卫旅随我进城，其余在城外就地待命。 是。 后方整齐的呼喊声仿佛山崩海啸一般，吓得温斯顿城里好多属民心慌意乱。这才是巫师国度内顶级骑士团该有的气势，在过去100多年里，燃烧骑士团的生命始终排在前三。中年人继续驱马走在红毯上，温斯顿家主便单膝跪在门口。 恭迎家主。 中年人赫然便是伯克利家族的当代家主，而温斯顿家主也不再隐瞒什么了，完全是一副仆臣的样子。由此可见，之前传闻温斯顿早已投靠伯克利家族一说并不是捕风捉影。此伯克利家主与任小素所见过的巫师不同，对方身穿盔甲，腰侧藏剑，分明就是一副武士打扮，看起来极为英武。 起来吧，城墙修好了吗？ 温斯顿家主起身之后有些羞愧地说道。 修好了。 丢人现眼。不过你能围杀凯尔，这份魄力倒是让我刮目相看了。上马吧，随我议事。 温斯顿家主内心一喜，他知道自己冒险去击杀凯尔大巫师的决定算是驳对了。大战在即，伯克利家族面前已经容不得墙头草了，他必须果断纳上投名状才行，不然就会两头都不讨好。现在凯尔大巫师的人头已经祭齐，温斯顿家族也与伯克利家族绑在了同一家战车上。那中年人骑在马上忽然轻笑起来，似乎想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家主何故发笑？ 那凯尔也真是倒霉，其实他来南方 是为了杀一个叫做梅戈的巫师，跟温斯顿城一事并无关系。不过你杀的没错，北伐之战既然开始，那横竖是要厮杀的。 家主，您是说凯尔他？ 那位叫做梅戈的巫师就在你城中，应该与前卫宁在一起，唤他过来见我。 家主，您是不是怀疑那梅戈与温斯顿城一事有关？ 不是，那不过是个小巫师而已，因为一点争风吃醋的鸡毛蒜皮小事，惹得都铎家族想要杀他。这些事情早就有人调查清楚了，只是路上发生了一些意外。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低估了都铎家族想杀他的决心。 说实话，伯克利家族起初是有些不解的，在他看来，梅戈不过是个小巫师而已。当年这货去约克郡受理封地，还是他亲手签的文件。当时他是亲眼观看梅戈释放巫术的，还考教了梅戈学习巫术的程度。伯克利家族很确定这就是个弱鸡，所以温斯顿出事的时候，他压根就没往梅戈身上联想过。可以说，梅戈这算是以实力洗清了自己的嫌疑。所以他一直在纳闷，都铎家族为何非要杀梅戈不可，图啥？饶是伯克利家族探子再多，也不可能知晓都铎家主被人戳了鼻孔的事情。毕竟都铎家主连自家人都没有提及过，除非任小素自己出门宣扬，不然其他人根本就无法得知梅戈是如何与都铎这庞然大物结下这么深仇大恨的。可以说，很多事情其实是在任小素拿树枝戳了都铎家主鼻孔之后就已经注定了。但伯克利家主并不知道这些，只是当他突然得知梅戈掌握了空爆术，才渐渐想通了一些事情。或者说，想没想通都不重要，这个人有利用价值就足够了。温斯顿家主这边喊来一个儿子，然后低声交代， 去把梅戈找过来，家主要见他，记住必须带来。 这话的意思是，就算是死的梅戈也得带来。伯克利家主听到这话笑了笑， 不用那么暴力，请他小叙而已。 温斯顿家主愣了一下，这其中似乎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细节，不然这位伯克利家主凭什么对一个小巫师如此和颜悦色？ 嗯，通知下去，明天早上在大教堂前祭奠你温斯顿家的亡魂，然后誓师。 听到这话，温斯顿家主心中一凛，看来真正的战争要开始了。 家主，这次诺曼家族支持都铎家族的决心要比我们想象中坚定一些，据说光明骑士团已经在根特城外集结完毕了。 无妨。这一次远方的新朋友为我们送来了礼物，我们并非孤军奋战，过几日他便会来到温斯顿城，到时候你与他亲近亲近。另外，开战之后我要你温斯顿家族拦住西边的沃斯，你可有把握？ 有，愿为家主的事业肝脑涂地。 伯克利家主笑着拿手中鞭子点了点温斯顿家主的肩膀。 是我们的事业。 当天下午的时候，圣歌骑士团的人便纵马在街上疾驰，并告知所有属民明天在大教堂的祭奠仪式。任小素在驿站听到圣歌骑士团的呼喊声时，那些骑士们的嗓子都哑了呀。他寻思，这巫师国度就没啥更先进的通知手段了吗？通讯全靠吼啊。这会儿他正在思考召唤术的内在原理呢，主要思考方向就是大兴西北四个字为啥代表着召唤术，难道是万物皆可大兴西北的意思？正思索间， 他忽然透过窗子看到一对圣歌骑士来到驿站门口。一名骑士长高声道： 巫师梅戈大人可在这驿站里？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巫师梅戈大人可在这驿站里？ 钱卫宁从驿站走了出去。 是的，他在。各位请随我来。 有劳带路了。 任小素观察着骑士长与钱卫宁的神情，忽然发现这俩人分明是认识的，而且骑士长也很清楚钱卫宁在燃烧骑士团的军阶，所以才会这么客气。不然就以巫师国度这等级森严的尿性，就是一名普通圣歌骑士也不会多看所谓商会副会长一眼，更何况这商会还地处偏远的约克郡。还没等圣歌骑士进来呢，梅哥似乎已经听见动静了，赶忙来找任小素询问。 哎，怎么办？会不会是因为温斯顿城墙倒塌的事情来找我了？ 应该不会，放心，有我在呢，大不了带着你直接闯出去。 这时门外传来圣歌骑士的声音： 梅哥大人，伯克利家主宣您前去觐见。 伯克利家主？ 任小素赶忙从收纳空间里取出袖珍耳麦，塞进了梅哥的耳朵里。 我会远远追着的。 哎，你不跟我一起去吗？ 我跟你去，到时候人家问你什么问题，你下意识的朝我这边看怎么办？你就本色出演，他们看不出什么破绽来。 我的本色是什么？ 怂逼。我不在你身边，你才能演得更像一些，懂吗？ 哦。 到时候我能听见你们的交谈，关键时刻我会出声提醒你该如何回答的，我怎么说你就怎么说。 啊，知道了。 梅哥疯狂点头。打死伯克利家主也想不到梅哥竟然还会带着这种高科技设备吧。 梅哥大人。 梅哥推门而出，当他看到那些身披甲胄的圣歌骑士时，就已经有点慌的不知该说什么了。圣歌骑士看着梅哥紧张面色，便安慰道： 伯克利家主只是邀请您去聊聊，不用害怕。 才来这么点杂鱼，有什么好怕的？ 才来这么点杂鱼，有什么好怕的？ 圣歌骑士们眼角抽搐了几下，您说这话的时候怎么还有点哆嗦呢？怎么就突然开始放狠话了？钱卫宁心说，果然是诺曼家族安插在这边用来坑都铎家族的人呢，说话就是如此有底气。屋里的人小素已经有点哭笑不得了。 接下来我尽量少说话，你先自己应付吧。 还好梅哥没有把这句话也学出来。待到梅哥被带走之后，任小素也悄悄尾随其后。他已经想好了，这伯克利家主要好说话还行，真要不好说话想要弄死梅哥，那自己只能先下手为强。毕竟这梅哥可是自己选定的大兴西北分部部长啊。趁着暮色正在降临，任小素爬到温斯顿大教堂对面的一栋建筑楼顶，然后取出了黑狙，换上了平常都不舍得用的黑弹。虽然任小素告诉梅哥别怕，但以他的谨慎性格，对付伯克利家主这样的角色还是稳妥一点比较好。从一开始就拿出了远距离杀伤力最强的武器，也就是巫师国度中最让人防不胜防的武器。任小素趴在房顶上，与刚刚降临的夜色融为一体。他将脸贴到瞄准镜上，视角正好能将大教堂里的伯克利家主身影纳入观察范围。他看了一眼教堂门口飘荡的雄狮旗帜，距离671米，风速15。此时此刻，伯克利家主其实还未意识到，危险正向他靠近。 不要说话，不要东张西望，不要害怕。 带着微弱电流的声音在梅哥耳机中回荡。听到这个声音，梅哥走在温斯顿大教堂的红毯上，却仿佛走在一条凝密的小巷子。教堂里摆放着一排排深红色的长椅，猩红的地毯从长椅当中铺过，似是铸成了一条长长的血路。整个温斯顿大教堂没有一尊属于温斯顿家族的雕像，均是伯克利家族的历代大巫师。那些灰色雕塑伫立在教堂两旁，梅格甚至感觉他们在注视着自己。燃烧骑士团的精锐在红毯两侧持矛而立，他们目不斜视，连梅哥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也不曾见到他们眼珠子动弹一下。这里没有温斯顿家族的人了，似乎在梅哥到来之前，伯克利家族便专门清了场。伯克利家主静静地站在大教堂最深处，那里竖立着一尊白色的雕像，而家主则背对大门而立。教堂的穹顶吊灯上点燃了数百枚蜡烛，以至于现在天色已经晦暗，但教堂里却亮如白昼。光线从头顶洒下，将伯克利家主的背影笼罩着，然后对方穿上骑士盔甲后伟岸的身影便在地上投下一大片阴影，背上那红色的斗篷静静垂落着。梅哥认识面前这尊白色雕塑，那是伯克利家主的先祖，也是第一个发现火焰之歌这个巫术的人，格兰瑟姆·伯克利。 我已经进入攻击位置，自然一些，本色出演，实话实说。放心，对方直接动手的话你可能会死，但他一定会给你陪葬。 耳麦中传来任小素的声音，于是梅哥更慌了。某一刻梅哥都在思考，会不会是任小素想让自己表现得慌乱一些，才说自己可能会死，他没法确定。但梅哥更加难受的是，明明附近压根就没看到任小素的身影，对方哪来的底气说要制裁伯克利家主啊？你要说狠话，起码也得站得近点再说吧。而且，明明最近那些事情都是你惹出来的呀。梅哥碎碎念地往前走去，其实他也不是真的要埋怨任小素，而是他现在必须想点什么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压住心慌。下一刻，伯克利家主转过头来看向梅哥。 啊，我们两年前是见过的。 此人披着红色的斗篷，当他走动时，盔甲之间相互碰撞着，发出金铁交鸣之声，而那斗篷则像是雄狮发怒时张开的鬃毛。不怒自威，这是任小素对伯克利家主的评价。他透过黑居瞄准镜都能远远感受到对方的气焰。巫师国度里，家主的权柄比想象中还要大，在这个位置坐久了，自然而然便能培养出上位者的气质。这种气质连中土财团领袖身上都很少见到。梅哥用右手按住胸口行礼。 是的，伯克利大人。 伯克利家主全名米歇尔·格兰瑟姆·伯克利，而巫师与巫师之间是不用行跪礼的。 今日你我重逢，也算是一桩幸事。 伯克利家主笑着朝梅哥走来。 去边塞历练了两年，如何呀？ 虽然有些辛苦，但磨练了意志。 啊，男人嘛，就应该多多磨练自己才对，这样才能如同长剑一般刺穿敌人的咽喉，不要学习那些养尊处优的巫师们，那种行为并不可取。 与其他的巫师家族稍有不同，伯克利向来崇尚武风，所有有潜力成为巫师的子弟都必须进入燃烧骑士团中历练，倒是那些压根没有资历的子弟可以随意享乐。但以后挑选继承人的话，这些享乐者也就无缘参与了。彪悍的风气在伯克利家族盛行，大概这也是乱世中他们第一个站出来挑战原有秩序的原因。这时候，伯克利诧异地看了梅哥一眼。 怎么，不害怕了吗？ 腿不抖了。 起初梅哥面对伯克利家主与那些燃烧骑士团的时候，两条腿都在打摆子，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梅哥反而好了许多，不再颤抖。梅哥犹豫了一下， 腿麻了。 别害怕，我今天找你来没有别的想法，不会拿你怎么样的，只是随便聊聊。 这不是闲得慌吗？ 这不是闲得慌吗？ 伯克利家主和任小素都愣住了。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不是闲得慌吗？ 此话一出，伯克利家主倒是认真地打量起梅哥来。 你倒是有些勇气，不错。 任小素听到这话都惊呆了。 这伯克利家主还挺要性的，就喜欢别人在他面前硬气一点，这句话特别不要学。 还没等梅哥说话，伯克利家主便继续说道， 我听说你会空爆术。 啊，不会，您误会了。 来之前任小素就交代过，这方面事情一定要实话实说，梅哥不擅长撒谎，只要一说谎一定会被对方看出来的。结果伯克利家主却不相信这个回答。 啊，不用急着否认，会空爆术又有什么关系呢？怎么，怕我知道你与诺曼家族有关系？ 任小素心中叹息，脑补这种事情太可怕了。有些人就是太聪明了一点，梅哥这种傻白甜其实真没那么多心眼和计划，但对方觉得你绝对不可能这么简单，因为对方身处的环境就从来没遇到过这么简单的人，所以他们面对梅哥的时候总会脑补出一些梅哥自己都没有想过的细节，纯粹是过度解读了。 我知道你背后是诺曼家族，也知道你们想要折损都铎家族的实力，你们在我南方重镇做的事情我都可以不计较，但是你需要帮我带句话给诺曼家族。 任小素顿时明白了，其实今天伯克利家主喊梅哥过来还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和诺曼家族建立秘密的盟友关系，然后一起来对付都铎家族。梅哥有点牙疼了。 伯克利大人，我不认识什么诺曼家族的人。 不承认没有关系，我会让前卫宁的商队继续北上，这是我得力的干将，届时他将把你送到诺曼家族的手上，这样你总该放心了吧。 梅哥当时都快哭出来了，这放心个鬼啊，自己真的不认识诺曼家族，这是非要把自己送到诺曼家族那边干嘛呀？给别人用来祭天吗？梅哥慌了，任小素反而淡定了许多。 你问他需要给诺曼家族带什么话。 原本任小素是打算等梅哥离开教堂后直接狙死这位伯克利家主的，到时候有老许在暗中接应小梅，然后开着蒸汽列车就可以撞墙跑路了。但现在任小素忽然觉得留着这个伯克利家主似乎对整个巫师国度的伤害更大，只要这么一个枭雄还活着，那么战争便能无情地消磨所有巫师家族的势力，既然能让他们内讧，自己何必帮诺曼家族和都铎家族来除掉仇敌呢？自己干掉伯克利家主之后还得挨个去干掉诺曼家族和都铎家族，多麻烦呀。所以任小素打算顺着伯克利家主的意思跟随商队北上，先远离温斯顿这个主战场再说。至于接下来去哪，可能是去根特城，也可能真去诺曼家族那边溜达一圈， 反正再回来的时候，这边估计就打得差不多了。 哦，您想让我给诺曼家族带什么话？ 这就对了，你只需要告诉他们，唐纳瑞是都铎家族杀掉的就可以了。这唐纳瑞的尸骨就埋在根特城的决斗场外梧桐树下，而唐纳瑞的金色真视之眼就在都铎家族手中，正是凯尔手里的那一枚。 说着，伯克利家主竟让燃烧骑士送来了一枚金色的真视之眼递给梅哥。 你将这真视之眼交给诺曼家族，他们自然会明白一切。 梅哥此时似乎非常吃惊，而任小素则更加吃惊，这就有人突然送上一枚金色真视之眼？要知道他忙活了这么久都还没摸到金色真视之眼呢，这伯克利家主倒是有魄力，竟是直接要用一枚金色真视之眼来挑起诺曼家族与都铎家族之间的嫌隙。只是这唐纳瑞是谁啊？好像对诺曼家族非常重要的样子。不过任小素倒是要重新审视这伯克利家主了，对方为了今天这一战看样子准备得非常充分。伯克利家主看向梅哥， 怎么对于这桩秘辛很吃惊 啊？是的，确实很吃惊。 你将金色真视之眼交给他们后，诺曼家族一定会问你我想要什么，到时候你就告诉他们我要都铎家族手里现在拥有的所有土地，这对他们来说并非难以接受。去准备一下吧，商队明天出发。 说完，伯克利家主便挥挥手，红毯两侧的燃烧骑士们同时伸手示意梅哥离开。这整齐划一的动作差点又给梅哥吓一大跳，他赶忙出了大教堂朝驿站赶去。任小素也收了黑驹，拉了拉自己的兜帽消失在夜色中。俩人回到驿站之后，梅哥将房门紧紧关上，然后足足喝了四杯热水才算是渐渐平静下来。他捧着一杯热水坐在椅子上，时不时的还偷偷看向窗外，似是想观察有没有人在偷窥屋内。任小素哭笑不得， 别这么紧张了，不是没什么事情吗？ 哎，我就是个小人物而已啊，怎么会突然卷进这种事情里面？明明在约克郡待着安度晚年就好了，干嘛非要去根特城啊？ 因为你青梅竹马在根特城啊，你想啊，都铎家族没有了，你那位青梅竹马小女友不就没有婚约了吗？ 梅哥想到自己那位小女友，竟是渐渐有了一丝勇气。 唐大瑞是怎么回事？ 此人是诺曼家族当代家主最喜欢的儿子，传闻中还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很多人都说，诺曼那位老家主想让他未来接手家主之位，可后来他突然有一天就失踪了。这大概是十多年前发生在根特城的事情。 当时没找到凶手吗？ 没有。搜寻与搜查足足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那才是真正的全程搜查。诺曼家族的骑士团甚至极为罕见的进入了都铎家族的领地，连我们家都被里里外外搜查，地窖都没放过。当时除了都铎家族自家所有的地方以外，诺曼家族没有放过任何死角。 任小素倒吸一口冷气，这诺曼家族的骑士团进入都铎家族领地，简直是一种不惜开战的态度来寻找线索了。看来那位唐纳瑞对于诺曼家主来说确实非常重要。 你没有亲身经历过，所以对那次事件的严重性还没有直观的感受。根特城地下其实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黑色帝国，那里虽然没有什么强大的巫师，但地形盘根交错，寄生着很多见不得光的亡命之徒。有亡命之徒说，就算巫师进入地下也能让他有进无回， 但那次诺曼家族的骑士团硬生生把那里给离了一遍。据说那地下世界里横尸遍野，老鼠成群。也就是最近几年，那些下水道里的人才渐渐又多了起来。话说那些人也不害怕闹鬼吗？为什么要住在那种阴森森的地方？ 任小素心说，胳膊果然拧不过大腿啊，在巫师的地盘干嘛那么狂妄啊？不过也难怪伯克利家主如此笃定，诺曼家主知道了消息便会开展复仇计划，原来是有历史事件做铺垫的。伯克利家族也挺沉得住气，藏了一个秘密十多年，就为了在最关键的时刻捅杜铎家族一刀。 伯克利家主说要杜铎家族现在的领地，但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等明天出发之后，咱们还是先观察情况，一旦事情发展不对，咱们就卷了金色真实之眼跑路。 哎，跑路？跑路好啊。 此时此刻心情最糟糕的人绝不是梅哥，而是钱卫宁。这位钱会长原本以为自己不用去送死之后都开始喝酒庆祝了，结果今晚噩耗突然传来，家主竟是要他直接去诺曼家族那边。正所谓乐极生悲，钱卫宁现在想死的心都有了。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如果钱卫宁知道家主会利用梅哥这诺曼家族的背景，他打死也不会把这件事汇报上去，愿意为燃烧骑士团的荣耀而战，但这并不代表他愿意送死啊。梅哥这边才刚回来，钱卫宁就接到通知，商队内的普通平民可自行返回约克郡，但钱卫宁带领的燃烧骑士团成员要护送梅哥前往诺曼家族。这一路上他们得先避过都铎家族的侦察骑兵，然后小心翼翼地向北方行动。钱卫宁想到这其中的危险，头皮便是一阵发麻。夜深了，一个纤细却矫健的身影从某个房间里前行出来，犹如壁虎一样贴墙而行，动作行云流水，毫无阻碍。此时驿站里各个角落都驻守着钱卫宁带领的燃烧骑士团士兵，然而这些士兵们竟是压根没有发现这个融入黑暗里的身影。对方身上的夜行衣似乎是精心制作的，还有点吸光的特性。前行者似乎对墙壁之间的阴影了如指掌，也将驻守士兵的动态掌握得一清二楚。有士兵目光扫向前行者这边的时候，此人会立马蜷缩在黑暗里，待到士兵目光转走，此人便立刻窜出五六米去。前行者悄无声息地来到一扇窗户前面，随手掏出一根细细的绳子便勾开了窗户内部的插销。然而就在前行者跳入房间的一瞬间，他突然感觉脖子被冰冷的锐气贴住了。 别动，动就会死。 你舍得杀我吗？ 把你那套收起来，中原骑士光明磊落的，怎么你们盛唐还搞色诱这种东西？ 陈静书脸色冷了下来。 刺客的荣耀便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击杀目标，其余的都可以用来当做工具。 任小素慢慢收了黑刀向后退去，直到与陈静书保持三米距离才停了下来。 找我什么事儿？现在驿站里可不太平，你胆子还挺大的。 陈静书就站在窗户边上，外面月光从他背后洒来，黑色的夜行衣裹在身上，将他曼妙的身姿给衬托得淋漓尽致。以前任小素以为他是个有些微胖的中年妇人，却没想到今天才看出来，那也是对方的一种伪装。毕竟谁会担心一个微胖的中年妇人是刺客呢？ 好看吗？ 还行吧。 任小素的目光很坦然。 不过不能多看。 为什么不能多看？有什么好怕的？ 不是怕，是要有自己的原则。 任小素将黑刀收进了宫殿之中。 你可别说大半夜跑到我这里来，就是为了让我看你的身材。 你离我那么远干什么？ 男女授受不亲的道理不懂吗？我有喜欢的人了，说不定这次忙完了，会中途就要结婚了。 男人不都是见异思迁的动物吗？冲动就是你们的本能啊。 正因为男人有着冲动和欲望的本能，才能衬托出忠诚的可贵。人这一辈子可能需要千万分之一的几率才能遇到一个正确的人，我这个人命其实不太好，所以难得遇到了就要珍惜。 行了，不逗你了。我知道梅哥今天被伯克利家主喊去温斯顿大教堂了，米歇尔伯克利想做什么？ 他想让梅哥去诺曼家族那边带个消息，至于消息是什么就先不告诉你了。明天商队会让你们自行返回约克郡，到时候咱们就在根特城会合好了。 不行，我们要跟着你和梅哥一起北上，组织上已经有了新的指示，必须确保你的安全。 任小苏愣了一下，陈静书说确保他的安全，其中可并没有提到梅哥，所以张浩云应该已经把那天晚上聊天的内容传递出去了。而盛唐组织认为自己是必须要保护的人物，这倒是个好消息。任小素不需要谁来保护，但盛唐组织释放了非常明确的信息， 你们还是别来保护我了。首先，你们没有理由继续跟随商队北上，其次，你们的实力也保护不了我，还是先保护自己吧。 陈静书听到这话便是一阵窒息。 不要小瞧人。 我就直白告诉你，前几天温斯顿城里发生的事情就是我干的，温斯顿家族那62名巫师也是我一个人杀的。现在我给你个机会重新组织一下语言和你们的计划。 陈静书只是思考了一秒，便干脆利落地回答道， 根特城见。 此时此刻，陈静书终于明白面前这少年的实力有多豪横了。说实话，十几天之后就算有人告诉他诺曼家主突然暴毙，陈静书都不会感觉太奇怪。他内心在想，恐怕盛唐组织的那位创始人都没有这种层次的力量吧，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呀。 我到了根特城怎么联系你们？ 到时候你来贝克街铁匠铺，自然会有人接应你。 说完，这位女刺客便准备前行回自己房间了，结果这时候忽然有人敲门。 任小素开门，我是梅哥。 陈静书往窗户外面看了一眼，赫然看到一队驿站中巡逻的士兵经过，现在是没法钻出去的。 唉，躲窗帘后面去。 说完，任小素去给梅哥开门。 怎么了？ 哎，我还是有点慌啊。你想想，咱们明天只要一上路，就立马有600多名燃烧骑士团的士兵看守着我们，到时候咱们还怎么跑路啊？哎呀，所以我想的是，要不咱们今天晚上就跑吧，啊？ 怎么一天到晚竟想着跑呢？ 话音刚落，门口竟是又传来敲门声，紧接着，钱卫宁在门口低声说道： 您睡了吗？我想和您单独谈谈。 任小苏愕然了，这大半夜的搞什么鬼啊？一个接一个跑到自己屋里来，都发神经了吗？梅哥这傻白甜现在就像是惊弓之鸟似的，他一听钱卫宁的声音便有点慌了，急得在房间内团团转。 他要单独跟你说什么？他看见我会不会想灭口啊？他…… 任小素哭笑不得地扯住他。 你慌个屁，一个钱卫宁能把你怎么样啊？放心，屁事都没，咱们一起听听他想说啥。 我还是躲躲吧，我真不知道跟他说啥，万一他想说点什么对我不利的事情呢。 说完，梅哥就一头钻进了厚重的红绒布窗帘里去了。刚一进去，梅哥就顿时惊得差点凹出声来，还是陈静书手快一些，直接捂住了他的嘴巴，示意他不要说话。这时，任小素已经给钱卫宁打开了屋门。 钱会长大半夜的，有何贵干？ 能否进去说话？ 可以，当然可以。 今晚冒昧打扰，主要是有事情商议，还希望秦穗大人您不要介意。悄然前来也是因为有些事情不想让第三人知晓，所以不管我说的对不对，都还请秦穗大人保密。 任小素面色古怪起来，这屋里的人有点多呀。从你把话说出口的那一刻起，甭说第三个人知不知晓，第四个人都知道了。 钱会长到底要说什么？ 我想问问，其实您才是梅哥背后的那位高人吧？有很多事情虽然没有明说，但我都能观察到。不过秦穗大人您不用担心，我已经把一些信息按下来了，并没有向上汇报。 任小素挑挑眉毛，他心里寻思着，钱卫宁大半夜突然过来找自己，原来是想在作死的边缘反复试探呢。 比如说哪些信息呢？ 其实您就是诺曼家族那边派来保护梅格大人的人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